咁破咗呢一个执心罪内咧，嗱经话必不知内，云何之外？是故应知已然觉了能知之心，在于生内，自在生内，无有是次。咁即系话，如果你嘅心响个生里边，唔能够知道里边嘅心中五种乐苦，你又点可以知外呢？以其在内不见内嘅缘故呢，因此知道你所讲个心响生内系冇可能嘅。咁于是呢，阿能呢又转界啦，哦，唔系在内咪在外咯，咪实际法呢所破去心不在生内呢，目的呢是显示这个心啊是妄想心，无想心，无形无相的，是没有可能说放在内放在外。但阿能未明白，他想着不是在里面就在外面咯，于是呢就展计了。阿能启手二百法言，我闻而来而是法音，不知我心实在生外。他以为他很厉害啊，他说我虚悟了，我听到你这样说，说在里面没有可能看见心的五脏六腑，我现在明白了，我的心是在生内外面啊。譬如什么呢？他还改个比例，譬如灯光现于室外室中，是灯别能先照室内，从其室门后及停滞，一切众生不见生中，独见生外，亦而灯光该在室外不能照室，是而别明相无所惑，同法了而得无妄也。哦，他以为他很叻，这次啱啦，这次讲中啦。哦，咁实际上呢，如果个生响生外啊，等于这个灯照响放响外边嘅花园，就冇可能睇见呢一个讲堂里边嘅嘢，啱啊？呢个讲系啱啊？系咪？个眼灯如果开咗外边眼灯，生咗呢里边嘅灯，呢里边就黑啦，就唔见唔到啦。咁佢话个心呢唔见到里边嘅五脏六腑咧，就等于个眼灯啊系响外边啫嘛。咁佛呢又破佢啦，佢话哦，如果个心响外边，唔响响你嘅身里边，心同埋心就不相干噶啦，系嘛？唔相干，等于灯响外边同呢间广堂系冇关系嘅。咁点解你嘅心眼睇见呢、这个身睇见嘢，个心就马上知道咧？咁而呢个身心相知，来破佢执心罪爱。阿难啊，佢讲得好清楚，佢自己讲得好清楚。佢话如果呢个灯系响个室里边咧，呢、这个灯光一定系可以睇到室里边嘅嘢，然后响个户外睇出去咧，然后睇到花园。一切众生啊，点解佢唔见生中嘅五脏六腑呢，而能够见到外边呢？即系等于灯光啫嘛，灯光唔响室里边，响室外，所以就唔能够睇到内室内嘅里边嘅嘢咯。呢种道理我谂啊，系真噶啦，啊唔会有疑惑噶啦。呢种道理啊，我谂啊，同佛所讲嘅了义大教一样噶啦，唔会系妄想的了。哦，讲得挺肯定，是吗？同法了义啊，哦，法的了义教，法所讲的道理呢是有了义教有不了义教。什么叫做了义教，什么叫做不了义教呢？大家明不明白啊？需不需要解释呢？不需要。了义讲到尽了，这种道理讲到尽了， 叫做了义吓。不了义咧，讲一啲俾你听啫，仲有啲保守，唔讲晒。唔系，即系话佛所讲嘅道理咧，净系讲人性、天性、菩萨性，系讲啲显浅嘅嘢，讲一半啫。呢、这个叫做不了义教。如果讲到尽啦，啊，讲到尽系咩啊？一成教，啊，一切众生皆有法性，皆当作法。而家你哋啊，听得经多，啊，又拜得佛多，又有善根，我话俾你听，你将来可以成佛噶。你哋信唔信啊？信。你哋唔会惊啊嘛？系啦。如果你走在街边啊，是但拉个人讲，喂喂喂喂，你就会成佛噶咁。佢睇下你，佢话你黐线啊，乱咁讲啊，佢根本我就唔知佛系乜嘢，我点会成佛啫？你明唔明啊？咁咁样情况之下，你系咪要保守啲啊？明唔明啊？咁呢个叫做不了义教。如果咧对大机嚟讲咧，即系等于《法华经》啊，十方法土中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。点解法又讲有人天成啊？系除法方便是等以假名字引导之众生，假嘅。哦，所以话有化成有保所啊，即系等于话有个人咧带一班人出去旅行去取宝，咁啊讲个好攰啊，我唔想去啦，不如翻转头啦。咁講個導師好方便，誒唔使唔使，你唔好分辨頭，就到啦就到啦，咧前邊就係啦，前邊就係啦，化個化成俾佢，啊，等佢入去休息，有得飲有得食有得瞓，休息好精神之後咧，又話誒呢度都唔係目的地啊，仲要去啊，咁嗰個時候大家都唔使驚啦，大家都精神飽滿啦嘛，係咪？咁即係話不了義教咧，就係講一半，係講小乘啫。了义教咧系讲大乘，咁阿难咧而家佢啊居然自大到咧，佢话啊，我认为我心响身外，响外边啱啦，呢种道理真系啱噶啦，诶，同佛所讲嘅了义教一样啦，冇得改变噶啦，几肯定啊，系咪？点知咧又俾佛破啊！一佛一破咗佢之后咧，诶，佢再剪计再剪计，剪得两三次咧，佢就唔敢肯定啦，佢就引佛嘅说话嚟讲，哦，所以咧七次破妄之中咧，四次都系佢自己出旨意嘅，后嚟嗰三次咧就话啊，我听见佛咁样讲，咁样讲，我听见佛咁样讲，系啦系啦，啱啦啱啦，点知都唔系，七次都俾佛破咗佢，哦。这个呢就好像一个辩论会这样，所以我说这部经呢是在十二部教之中呢也包括论语，就是辩论在这辩论，阿难呢就跟佛在这辩论这个心的问题。好了，那佛呢，你大家我们现在看看佛怎样破它了。佛就告诉阿难听，佛就不直接破他，就首先呢就说是之比丘色类从我失罗化成从黑薄食归其陀林，我以宿制以供比丘，一人食时知人饱否？阿难答言：佛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是之比丘虽阿罗汉虚名不同，云何一人能令众饱呢？啊，因为阿难执心在外，所以法呢就立一个例，然后呢去破佢执着。咁呢个例系点呢？佢系例，佢话。是之比丘，即是指这个从佛去乞食的1200阿罗汉，啊，色类从我失落法成，即是刚刚，啊，跟着我入醒去乞食。关于乞食的问题，好像我介绍过有很多意思，啊， 好似前几晚讲过，而家唔讲啦。剥食咧，即系话用手去攞嚟食，而有形相嘅、有质嘅、有物质嘅，啊，唔系食咧，在法教嚟讲咧，有四种。有四种、啊、第一种是断食，即是薄食，有一个分量的，一段一段，等于一个面包，我们可以切开一片一片，等于饭我可以忽一碗一碗，菜可以忽一碟一碟，这个是有形相的，叫做断食。那第二种呢就叫做速食，速食接觸去食，接觸就食啦。是怎樣講呢？是啲鬼神啊，採個食物嘅氣味嘅精華就可以飽噶啦，唔需要將啲物質食落去。呢、这、一個叫做觸食，接觸而食嘅。所以呢你哋拜祖先啊，佢唔会将你嗰啲鸡髀食咗去，系咪？系咪啊？咁咧，好多人咧就炸帝咧，话要拜祖先，咁就劏鸡杀鸭，实际咧系祭自己嘅五脏六腑啊。咁啊，鬼神系咪食到咧？系食到，佢接触嗰种气味，佢就饱噶啦。哦，呢、这个叫做触食，接触嘅触。第三种是思食，思食思维这个禅定的境界，生心意意是什么人可以做得到呢？是四禅天的人修这个四禅定、哦、实际上我们都做得到，有时我都做得到，有时呢我写东西写下写下写下一点两点三点都唔记得咗食，呢、这个就系思想思维，思想喺度谂紧嘢做紧嘢，唔记得咗食，呢、这个系思食。哦，坐禅菩提打坐嘅时候，嗱有啲大德高僧咧系七日唔食，十一日唔食，二十一日唔食，呢、这个就系思食。哦，思想专一于一个地方咧。就可以忘记咗食，用呢个思想去维持呢个色生性味，叫做思食。但系原则上咧，呢、这个思咧就系指呢个修禅定嘅功夫啦。第四种咧系识食，哦，咁有啲人问人你识唔识食啊？咁咪边个唔识食啊？好嘢就识食咯，系咪啊？咁但系呢个识咧就唔系话。知识的识是识心的识、啊、同一个字但是不同解法，是识心的识呢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四空天人呢是入这个禅定是很深很深的，他已经没有识心了。四空天、啊、空无边次，色无边次，无所有次，非想非想次、啊，这个四空天人呢是没有色身的了，不需要食，但是有这个色呢是维持你的他的性命、啊、叫做色食、哦、入这个禅定生心而废，可以维持你，实际上这个色呢是我们的命根来的，执持我们众生的命根、哦、都是我们虽然是要断食，但是色食都是其中之一。咁現在咧，佛咧就話呢啲比丘啊，同我響城上乞食，呢種係乜嘢嚟啊？係斷食，係斷食嚟嘅。哦，佛制比丘乞食嘅理由咧，有十種，好似前次講過啦，嗬，唔需要再講啦。咁咧，阿難話佛問咧，佢話嗱，佢哋呢班人啊，去乞食。你说他们一个人吃饭大家饱不饱呢？阿难说 唔得，一个人食饭点饱啊？其他点会饱啊？因为阿罗汉啊，虽然系证咗圣果，系止薄以断啊，果薄仍旧在嘅咁。呢一句说话，你哋听得明唔明白呢？咁止薄以断，果薄尚存，明白吗？唔明啊？止薄以断就是指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呢是薄出自我们不得自在的、啊、冷又要着衫，热又要开风扇、啊、肚饿又要找嘢食，累又要睡觉，总之是不得自在的这个身体、啊、但这个身体呢阿罗汉还有没有啊？没有了啊，咩冇啊？呢、这个身体冇啊？呢、这个纸薄，呢个身体上个需要啊，呢、这个感受啊，已经冇啦。但系果薄尚存，呢、这个果报身体仲有嘅，即系话个需要上咧，感觉上咧。色受想行识咧，受啊想啊行啊都冚烂消灭噶啦，冇啦。但系呢一个果报身体仲系响度。既然有呢个果报身体咧，就要饮食营养，所以就要去乞食。啊，既然佢要乞食咧，就你食就你饱，我食就我饱，冇可能我食你饱嘅，即系等于灯响外边，吓、啊，同埋我哋响个心外边。同埋我哋呢个身咧脱离咗关系，咁我哋个身咧知道嘅嘢，个心冇可能知啊。心知道嘅嘢，身亦冇可能知啊。明唔明啊？呢、这个理由，呢、这个意思就系法咧，就话一人食饭唔能够大家饱，即系话如果心同埋身脱离咗关系咧，心响外边，身响呢度就冇可能互相知道嘅。咁而家咧，法就话。而家嗱，我而家递只手俾你睇，啊，你睇下，你眼就睇到我个手，你心分唔分别咧？咁，阿能就答吓，意是世经。佢话系啊，嗱，我眼咧一眼睇到佛嘅手咧，我心咧就知道呢个系佛嘅手啦。咁，佛告阿能，若相知者，云何在外？是故应知以言觉了能知之心，自在身外无有是处。啊，法以呢个例咧，系以身心相知咧，系破佢个执心在外。佢话既然你一眼睇见我手，你的心就即刻知道啊，系我嘅手。咁你个证明你个心同埋身未离开啊，你点可以话心响身外咧？咁？这种讲法是不对的。第二次被破了，阿能呢就开始呢又剪戒了。剪戒什么呢？潜在根里、哦、阿能白发言，世尊依法所言、啊、不见内故不该生内，生心相知不相离故不在身外，我今思维知在一处，佛言此今何在？阿能言：此了之心既不知内，而能见外，而我思浅，浅在根里。啊，这个是第三分简介。啊，因为阿能呢第一分剪计在内，法咧就话你唔能够见身内嘅物，点可以讲呢个心在身内呢？哦，咁阿能咧就话心在身外，法就话你身心都相知，点可以话呢个心在身外呢？所以而家阿能咧就重复讲法嘅事话，佢话法啊，好似你咁讲，系因为唔见能够见心内嘅内五脏六腑嘅缘故，所以就知道个心唔系在响身内啦。 又身心相知，眼见佛的手，三即可以分别、啊、证明这个生不离这个心、啊、心就不是离开这个生，在生外啦。咁而家我谂咧，系响一个地方啦。佢又唔讲边度喎。咁佛就话：你话响个地方边度啊？咁佢话：嗱，佢话我知道呢个心既然不在内，而又能够见外边，咁佢就系潜响个眼根里边啦。等于乜嘢咧？等于一个人啊！企喺个门口，企喺门口咧，佢眼咧就向外边，咁啊睇到外边咯。企喺门口，咁喺里边嘅人咧，可以话佢喺外边啊。但喺外边嘅人咧，又可以话佢喺里边啊，系咪？企喺门口啊嘛，咁所以佢因为企喺门口咧，佢呢度系里边吓，佢因为企喺门口向外啊嘛，佢咪睇唔到里边咯。但系里边嘅人咧就话佢在外啦，佢企响门口，佢眼向外边睇到外边啊嘛，但系佢仍旧响个门里边啊，响外边嘅人可以话佢在内啦。咁呢一番讲得啱嘅话咧，佢就揾到翻以前执外执内两个问题啦，攞翻佢嘅面子啦，系咪？咁啊，实际法咧就话哦，你话佢企响门。门企喺门嗰度向外边咁，等于咩？等于呢个心啊，喺个眼根里边啊，等于喺眼根里边，都唔啱嘅。咁于是法咧就嚟破佢啦。为法为咗破佢呢种执着咧，就立一个例啊。佢话阿难啊，法告阿难。意以所言，浅根内者，犹如琉璃。系呢、这个呢段经文系咪？哦，我读少咗一段经文吓。阿能咧就立一个譬如话，犹如有人取琉璃碗，合其两眼，虽有墨合而不漏外，知根随见，随即分别。因为阿能咧再次咧系被佛破咗咧，佢而家又惊佛破佢，所以咧特别引一个譬如讲明佢嘅心系潜响根里边，等于乜嘢咧？等于人戴眼镜哦，琉璃碗即系一个清晰宝，即系透明嘅，即系等于而家嘅眼镜啊。用这个眼镜呢，就譬如我们现在的肉眼哦。那这个眼镜啊，合我们的眼根呢，就等于这个心呢，就潜在这个眼根里面。那这个眼镜就譬如我哋嘅眼根，咁呢个系譬如，就唔戴眼镜咧，即系等于个心潜响个眼里边 ，OK， 就等于咧呢个眼咧就等于心，呢个眼镜咧就等于眼球，呢个譬如眼球，呢个眼咧就譬如心，明唔明啊？啊，咁如果嗱，我哋而家个眼喺个眼镜里边，我哋睇唔睇到外边嘅嘢啊？睇到，佢话我个心咧就潜喺个眼根里边啦，因为我眼一擘大咧就睇到嘢，即系我心喺呢度啫。咁法咧，佢话嗱，佢跟住话，我然觉了能知之心，不见内者，为在眼根故。佢因为我话呢个眼。潜向这个眼，这个心潜向眼根这里呢，因为是向外嘛，所以就没办法看了心里面啦。于是法呢就立一个例，他说 法告阿能而以所言，浅耕累者以流离合，这个是按他所执、啊、比人当以硬，当以流离龙眼，当见生何见流离否？二是世间是人当以流离龙眼，实见流离。好啦，这个譬如呢就是说你阿难、啊、说个心潜向个眼根里面，眼根向外见嘢，你的心就知道、啊、就等于眼镜戴眼镜、啊、戴眼镜呢虽然戴到眼镜眼呢然后见到嘢咁。咁当我哋当呢个人戴眼镜嘅时候，见唔见到眼镜呢？咁嗱，各位都戴眼镜，你见唔见到眼镜啊？见到啫，系嘛？见到眼镜啫，系嘛？咁佛咧就话：哦，当呢个人见眼见外边生学嘅时候，第一个时间就见到眼镜先，然后响眼镜望出去外边。咁如果你个心啊潜响个眼球里边咧？当你个眼球，当你眼球见到外边嘅嘢嘅时候咧，你嘅心系咪应该见到自己个眼啊？系咪？系啦。咁而家你个心见唔见到自己个眼啊？见唔到。咁即系咧，譬如咧，同埋呢个法咧系唔啱嘅，唔合嘅。哦。咁所以咧，法又告阿难啦。他说以心欲同流离合者，当见生何，何不见眼？如果你的心潜在我眼根里面，当你的眼见生何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不见到你的眼呢？心见不到眼的、啊、或者呢佛呢又怕阿能简介，他说我见到眼了又怎么样啊、法话、哦、你如果见到眼，欲见眼者，眼即同境不得成趣。如果你的心能够见到眼，就是你的境嘛，眼所对的境，眼所对的境就是在你面前，是吧？不是在你的身里面的了。我们所有见的东西不是看回自己身里面的嘛，而是看外面的嘛。如果你说你看，当你看见外面的时候，你能够见到眼呢，这个眼呢就等于外面的境界了。等于外面的境界，你的心就是被你所见的境界，你的心就怎可以趣外面的境界呢？不得成趣、啊、若不见眼，云何涉言此了之心潜在根内而流离合？如果你说我见外面生何大地的时候，眼见外面生何大地的时候，个心看不到眼喎、哦，咁咁就唔应该话个心潜喺个根里边，等于个戴眼镜啦。是故当知已然觉了能知之心潜伏根里而流离合，无有时次。呢、这个咧就系、是、话法同埋比喻系唔合嘅缘故，因此咧。你阿能应该知道，你执着呢个觉了能知之心咧，系潜响个眼根里边啊，又可以去见体内，又可以讲在内，又可以讲在内，呢一种执着咧系唔啱嘅。咁于是阿能咧就再嚟一番简介啦。